520-53-567。 Oh

春水娇寒，看我把绿叶催黄，谁道秋下一心愁，烟波林夜意悠悠，花落红花落红，红了枫红了枫，展翅人像双鱼燕，我这过一过的残冬，总归是秋天，总归是秋天，转走了夏夜去秋意浓，秋去冬来美景不再默，叫好春事匆匆，叫好春事匆匆。 山。 脚步越跨越大，我会一直往前走，让幸福越来越近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让你乐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好消息，比亚迪厂家直销团购会开始报名啦！5月20日，比亚迪全系特价放送，现场更有万元好礼，只在北京润城比亚迪 4S 店，电话89317680，89317680。 寝话直播，语音直播的引领者。现在下载寝话直播 APP， 让您每时每刻边听边赚钱。寝话，引擎的寝，说话的话，来吧，让我们一起听寝话，用耳朵赚钱的 APP。 盛通家居辉煌十六载，5月20至21日，店庆16周年，感恩有您，感恩有爱，集标花送好礼，暖心回馈，同贺盛通生日送精美蛋糕，与盛通家居同生日的前30位顾客即可领取蛋糕卡一张，购物刮大奖赢取现金4999元，并有机会赢取家电大礼，百家厂商惊爆价大酬宾。地址：良乡月华大街1号，89369998。 五月的春风带来了温暖的阳光，五月的阳光带来了明媚的天气，让我们在这美丽的季节相约，带着春的希望，春的气息，一同感受大自然的生机勃勃。今天是5月16号，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

是吻着我孤单我的愁，我的心与我的梦都让你带走，不问心不问梦，只想问你是否真爱我。 疯癫

相伴到天边。作草 冷四方 沙漠苍苍，那女雪上扑面，射雕 某人生 在外奔驰，笑从此生无缠绵。 应知爱意似是流水， 经百劫也在心间，因义两难断。作草 冷四方 沙漠苍苍，那女雪上扑面，射雕 某人生 在外奔驰，笑从此生无缠绵。 应知爱意似是流水，斩不断理还乱。 身经百劫也在心间，因义两难断，身经百劫也在心间，因义两难断。 已经在路上了，堵车就没所谓；下班了，工作就没所谓。不知道晚饭吃什么，随心就没所谓。 我是彤彤，只想听听好歌，陪你一起回家。我们之间的距离只是一个没所谓的麦克风。 些什么？ 吗？哦哦，爱你在心口难开，我想你在心口难开，我爱你在心口难开。 各位好，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，我是彤彤。凤飞飞的爱你在心口难开，可能很多人都知道这首歌是翻唱英文歌曲的一首歌，但是啊，像邓丽君啊、徐小凤还有珍妮，他们都是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批被大陆歌迷所熟知的港台歌手，应该是大陆歌迷最早听到的流行女歌手吧。继续来听到的是 TFBOY 的恋西游。 桥寒夜钟声敲，新春往事随北风绕啊绕， 古老的街道路的尽头有座庙，谁许愿太过潦草， 轻狂的年少心江湖渺小，从不弯腰路不平就拔刀，我们的故事被隐藏成了传说，精彩的情节好多，恋西游我回到小时候，金箍棒何时才到手，流魔王你别走，别老举拳头，或许能交个朋友，恋西游我回到小时候，想成经的小孤岛，千年孤傲，我跟历史过招， 谁又在谁的江湖小说里逍遥，一路上出没斩妖， 孤枕酒席飘，夕阳光树梢，檀香缭绕，说书人像板桥，我们的故事被隐藏成了传说，精彩的情节好多，恋西游我回到小时候，金箍棒何时才到手，那梦中的朋友叫做混沌兽，名字丑却很温柔，恋西游我回到小时候，想成经 故事有我。

我的爱再见，不知那日再相见。我的爱，我相信总有一天能再见。 邓丽君《再见我的爱人》，不知道这首歌当中有多少唱的是他自己真实的感情呢？他的一生啊，大概有六段感情是公开的，他和成龙的一段感情是被大家所熟知的，可是两个人最后也是因为种种原因吧，没能走到一起，也是让外界唏嘘不已了。那他和秦祥林是最为真心的，可是最后的新娘呢，却是林青霞。邓丽君在过去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也说，她有过很多次刻骨铭心的感情，而且每一次都很投入，而且她也说爱情多一点也不可怕。继续来听到的是陈楚生《那个远方》。 是梦吗？是你吗？就算现实会将我吵醒，渺小是你，越波澜不惊，也无法看清。是梦吧，是你吧，那双青春炙热的眼睛，不再闪躲，跳动着的心，就算逆着光也前行。远方什么模样，萦绕着发烫的梦想，就奋不顾身撑起手掌，够不到又怎样。那个远方叫做流浪，陪着我在有梦的

停牵着她。想着他，他丢了爱的他，心像被挣扎，身体无助到想要死掉，雨一直不停下，眼里进了沙，骗自己已没了。 前两天在车上听到了王心凌的歌，我就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啊，曾经很火的这一首歌，包括这个被叫做可爱教主的女生，是火到不行的，可是现在很少听到他们的消息了。我也在想她是不是过气了呢？在我们的学生时代，那个时候天王是周杰伦，天后是蔡依林，然后可爱的小女生就是王心凌和杨丞琳了，每次出专辑都是被传唱的热门歌。可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吧，现在各种类型的歌手，各种比赛都是层出不穷的，只是偶尔听到这些歌的时候，就会感叹自己的学生时代吧。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呢，来听到的是林俊杰的《江南》，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。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，我是彤彤，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，拜拜。 这里就是念，念住过客的思念，遇到了这里真诚线，缠着我们留恋人世间，你在身边就是缘，缘分写在三生石上面，爱有万分之一天，宁愿我就葬在这一天，圈圈圆圆圈圈，天天年年天天的我，深深看你的脸，生气的温柔，埋怨的温柔的脸，不懂爱恨情愁颠倒的我们，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，相信那一天我永远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，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，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，离愁能有多痛不有多浓，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，心碎得太浓，